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116集。分开还不到一个小时，云建威已经开始想他哥了，想他哥抱着他，想接吻。他在床上辗转发愁，抱着相机翻看这几天拍的一堆合照，越看越心痒，恨不得现在就买飞机票追着他哥回国。他哪儿也不去，就在房间开着电脑边写作业边等他哥的消息。齐峰在转机站落地的时候和他打了个电话，只是赶集匆忙，加上他英语不好，要多花时间，两人没聊几句就挂了。云建威随便给自己做了份三明治填饱肚子，晚上继续写作业、修照片、剪片子。11点的时候，拿手机和他哥发了个晚安，自己爬上床睡觉。齐峰在第二天北京时间的晚上到达绅士，开机后正巧收见云建威的这个晚安。彼时云建威还在舒舒服服躺在床上睡午觉，床边的柜子上放着他喝了一半的牛奶，吃了一半的巧克力派。他捏着手机睡的，手机突然震动，他马上就醒了，拿起手机放耳边。 哥，你下飞机了？ 啊，刚拿到行李，准备回学校。 云建威抱着被子在床上滚。 我好想你。 哥回寝室和你打视频。 可是视频只能看不能摸。 云建威没有别的想法，只是单纯的想和齐峰撒娇耍赖，想听他哥的声音。齐峰一路与他打着电话回到学校，回寝室时殷虫也在，看他拎着个行李箱进门，一边还戴着个耳机在打电话。 到了。 啊，又在吃零食，少吃点儿。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不然免疫力下降又要生病了。 没有批评你。好，每天打。 齐峰挂了电话，摘下耳机，抬头见殷虫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英国之旅如何呀？ 很好啊。 研究生宿舍的环境比本科生好很多，他们住的还是两人间，地方比较宽敞。齐峰摊开行李箱，从一大堆礼品里拿出两个袋子递给殷虫。 喏，微微送给你和菲菲的。 殷虫吃惊接过袋子。 我俩都有？我去，这些全部都是送人的？这微微也太大方了。 他凑过来一起和齐峰收拾行李，坏笑碰碰他。 在一起了？ 啊， 那麦巡那边你解决了吗？ 齐峰点头，英虫说那就行。接着他想起什么，问道： 你爸妈那边怎么办啊？ 这是个核心问题，齐峰不知道怎么回答。从在父母面前坦白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努力想用最不伤害他们的方式来慢慢让他们能够理解这件事。虽然到现在看来成效不算多好，许多观念已在上一代人心中根深蒂固，父亲和母亲没有做出过激反应，也只是因为他们非常爱自己罢了。但齐峰也是个实心匠的，他认真地认为他弟和他自己有肌肤之亲，那么他就必须对他弟的清誉和一辈子负责。从小他爸就是这么教他的，告诉他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敢做敢当。虽然他爸这辈子没想过有一天自家儿子会对一个男的敢做敢当。齐峰请了一周假，积压不少事务，他依旧白天早早出门，一整天都在外面忙碌，晚上很晚回来，马上放下东西洗澡，和他弟打视频电话。这时英国都是午后，没课的话云建威就在寝室或者在外面闲逛。相比他哥而言，云建威清闲得多， 吃吃喝喝好不自在，没事就给他发自己上课的照片，逛超市买东西的照片，在寝室楼后面的公园荡秋千，坐草坪上看风景的照片，以及一堆日常照等等。齐峰把所有的照片都保存了，手机内存有限，他把相册和文件清了又清，给他弟的照片腾位置。齐峰喜欢看他弟悠闲自在的状态，看他和朋友到处游玩，安静看书上课。只有云建威每天都过得轻松，没有烦恼，健康平安，齐峰才放心。弟弟很粘人，作为一线旁观者的殷崇也看出来了。齐峰现在一心做科研，晚上回寝室后也是抱着电脑和笔记本算实验数据、做表、写报告、看书，打印的论文文献分门别类用书夹放好。寝室的书桌放不下，齐峰买了个简易的小书柜，放在衣柜旁边，里面全是文献资料和书。得亏殷崇心大，和齐峰这种人做朋友才不至于压力过大怀疑人生。他比较担心的是齐峰做事太专心，不利于这段来之不易的恋爱关系的经营。他经常看到齐峰在电脑前做东西，手机就摆在旁边和他弟视频，常常一两个小时话也不说。殷崇怀疑这样的视频有啥意义。不过自从有一次他路过，无意间看到齐峰手机屏幕里云建威四仰八叉睡得正香，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想法真的很多余。这个人竟然一边看着他弟睡觉一边做事，殷崇起一身鸡皮疙瘩。 哎呀，原来这就是第一次谈恋爱干柴烈火的木头男啊。 远在大洋彼岸的云建威远没他哥冷静，他终于和暗恋多年的男神哥哥在一起，还没在一起两天就异国恋，这谁受得了？室友喊他去酒吧玩，郑纯喊他去踏青，云建威哪儿都不想去，就想天天待在寝室和他哥打视频电话，坐着打，躺着打，趴着打，卷在被子里打。打视频电话的时候也说不了什么话，他哥忙得很，他不想打扰他哥念书，就安静趴在旁边玩自己的，玩着玩着就睡着了。睡醒后他哥又睡了，就留一两句留言让他好好吃饭云云。没谈恋爱的时候还好，一谈恋爱有了念想，青春里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就和被火撩着屁股上下飞窜的猴似的，在人胸口上手拉手跳舞，强烈的思念混着躁动不安在血管里奔腾。云建威晚上做梦都梦到那个小小的旅馆，他哥把他压在床里从头吻到脚，淡淡的阳光落在他的指尖，他的意识飘飘然在半空，身体近乎融化在恋人的怀里。尝过亲密接触的美好滋味，独自入夜就显得漫长而煎熬。云建威向来不爱安娜自己，他非常需要他哥，即使相隔重洋。